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全新的一个周一，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志向生活，不，今天是我们的一个旅行单元，大家伙看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不要以为我们这边穿着这样的一身衣服呢是跟科技有关的，错了，今天我们是跟旅行有关的。那么如果说是并不了解的朋友们，应该可能并不太知道像这样的一身衣服到底代表什么意义，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左右巡航板块带您去感受一次非常酷的剑道之旅。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当然同样也希望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按钮了解我们的正在进行的直播内容，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以及一直播关注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那当然呢，刚刚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旅行方式啊，剑道之旅到底怎么一个玩法，这其中有哪些一些专业的含义呢？来，今天我们有两位做客我们的嘉宾，要先跟我们的各位听友网友们去认识一下，先来欢迎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吧，分别来自于北京炼金剑道馆教学总监刘浩，欢迎一下刘老师。 大家好。 哎，另外一位我们的同事啊，中国好同事，中国好主持，欢迎一下我们来自这个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节目的主持人李雷，欢迎李雷。 嗯，大家好。 哎，今天你看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哈，跟各位听友网友们好好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种剑道之旅是怎么一个玩法。说实话很多人并不明白怎么回事，能不能先跟我们去解释一下这种剑道这样的一种运动啊，它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们为什么可以通过它去到肯定是日本了，对不对？那怎么去感受一下你们所体验到的这些日本的各个城市，包括你们的衣食住行，包括一会儿我们还会有在表演区会现场展示一些专业的剑道的动作，教朋友们来去入个门好不好？那想先问问看咱们的 刘老师吧，先帮我们去这个答疑解惑，做个名词解释何为剑道好吗？ 嗯，好了，剑道以前称之为剑技，后来发展成一个修炼，一种修炼、 一种修炼， 对，不再是以前的一种技巧， 对， 是对人的品格的一种提升，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所以演变成剑道一词 啊。这事儿危险吗？感觉是。 不危险， 不危险， 不危险。对对对，据我所知呢，就是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日本传统的那种武士道、武道哈， 武道 发展到这个当代以后，因为它为了更加安全，不可能出现武士之间的决斗了。 那是啊， 所以说呢，通常情况之下呢，这种传统的武道就演变成三个不同的分支。一个呢就是剑道。剑道它所讲究的是实战， 实战， 对对对， 这个 两个人是要 真的要对战的 对，当然要穿着护具，拿着 竹子做的竹刀，还有一个呢是发展成居合道，居合道所讲究的是套路。 哪两个字儿？ 居合，居是居住的居，合是合并的那个合， 合并的合，不是和平的合， 对对，居合道，它是套路。另外呢是拔刀道，拔刀道讲究的是斩击，那么也就是说，拔刀道用的是真刀。那你那么一斩，斩击是能不能将敌人杀死？是要通过斩这种浸过草的浸过水的草席来实现的。居合道是套路，就是招数。 老司机都是对，所以呢，我们在这其中能够想象一下哈，我们对于剑道说实话并不熟悉，但是我们对于一个游戏很熟悉，就是切水果。忍者那个叉叉叉叉切水果那个游戏很熟悉，那个游戏跟这个有关联吗？还是说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没关联， 没关联是吧？所以那个游戏是所谓这个忍者那里边那些东西的哈，跟咱们这个剑道不是一码事。我毕竟是一个外行哈，所以聊聊看关于咱们这个剑道的内容呢，还想听听看咱们二位专业人士，因为。 但我不算专业人士，还是刘老师是 这个专业 普通练习者。 对，所以李维呢，要先说说看，为什么要跟着刘浩老师去练习？这个原因，我想知道一下。 主要就是因为我在2014年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那生病了以后呢，病好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呀，自己已经30多岁了哈，之前体育也一直不好，想一直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体育运动。后来呢，正好我的妹妹我的一个妹妹那时候在练习，她现在已经不练了。然后跟我说，哎，说哥，你不是特别喜欢这个日本动漫吗？你不是很喜欢这些吗？说剑道不错呀，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从2014年的4月底5月初那个时候开始的， 到现在也就不到5年的时间 4年半，不到4年半左右。 所以时间对于一个剑道的学习者来讲，它算长的吗？刘老师多少年了？ 我练习剑道12年， 12年，哎呦哈！所以这12年间也肯定遇到了不少像李雷一样的学生吧？ 对，碰到了很多，就形形色色的都有，有达到不同目的的，有一些是喜欢动漫的，然后过来体验的，有 强身健体的， 然后有一些是朋友带过来的，想找一项体育项目的， 那我想问问，就换句话讲哈，还要问问李雷了，他为什么会对于剑道这么感兴趣呢？为什么不是别的什么这种的运动呢？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了强身健体， 那我弄健身球也行。 后来对啊，后来觉得剑道这个不仅仅是说我就是要出出汗我要锻炼一下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这样的休息。而且慢慢我发现，其实刚开始我不了解，后来慢慢我发现，就是剑道其实可以一辈子一直练下去的。它并不会因为你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弱是这样吗，刘老师？ 对， 是吧？ 对，我当初选择剑道也是因为，以前经历过很多体育项目练习很多体育项目，到后来发现所有的体育项目到年龄大的一些之后，就不得不退役或者是变成业余 对 或者是其他的项目了。自从练习剑道之后，发现剑道可以一直打到老。 真的 对，年纪越大的话，有可能你的体能或者是你的技术会差一些，但是你的经验和你的思想、你的意识、你的精神力会更强。 是吧？ 通过剑道来修炼的。 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一开始谁都不太相信，那有唯独我看完这样一张照片我就相信了。刚刚呢在办公室时候，李雷也跟我解释一下这样一张照片的含义是什么。我说这不就是居酒屋里边吗？是不是啊？这个你们这就是什么一些朋友们在一块儿这个畅饮啊、吃饭啊什么的，这他们都是练习剑道的人吗？ 基本上都是，基本上都是，就我们看到其中有好多是岁数比较大的这样的长者 对， 他们都是已经是剑道的6段、7段这样的高手了，已经练了好几十年了。其实如果是我们要跟这些他们来练习的话，恐怕像我只有被打的份儿， 就手下败将是吧？ 对。 但是我看还有像女生还有这个西方人也有他们都会对这个剑道这么痴迷，所以他已经一定是不分性别的，也不分这个文化的，对不对？都可以来去参与。那这一点来讲，我相信刘老师肯定也教过不少的学生，肯定也不只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学生，对不对？ 对。 来，先跟我们说说看，你遇到的一些个像李雷这么优秀的学生。 一点都不优秀。 我教过一个外国人，是加拿大的，然后 他的汉语一句不会， 一句不会。 对， 你们怎么沟通？用日语吗？不可能啊，更不会了是吧？那会儿 对，那个后来很多人去问他，就说他当时在我这学了一年多，然后回国了，他一年之间学得很好，然后很多人就问他说，老师说话你是听不懂的，因为大部分还是中国学生嘛， 啊对呀， 还要讲汉语， 嗯， 他说老师说话你是听不懂的，为什么你会练成这样的效果，练得很好，很认真，然后他跟其他学员说，是因为我听不懂老师说话，所以我只能去看，不断地去模仿老师的动作去学习。 这也是一个被动的学习方法，也不得不这么去跟着学， 对， 倒是一件好事呢。 对， 嗯， 反倒是他的动作很标准。 嗯，那他练了多久？现在什么情况？ 他现在还在坚持练习，应该有三年了。 他能打赢李雷吗？ 这个 不好说， 不知道，没见过。 是因为这样的，他回国之后啊，练习了半年的左右时间，给我发了一封邮件，特别感谢我的邮件。然后我跟他聊了一些天，我问他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在您这学习一年的时间，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我学会了很多东西。然后回国之后，跟很多练了两三年、三四年的二段的选手去对抗。是我把他们都赢了，很兴奋，溢于言表，然后 这一种认可， 对对对， 和自信， 对 对， 发了封邮件过来。 我们看看这样一段视频吧。这样一段视频呢，也是这个李雷在剑道馆里面拍的练习时候的一段小视频，是吧？来，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其中到底在练习期间应该会发生大概其的一个什么事情，包括剑道馆里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很像篮球馆啊，感觉。来，一起看一下。来，这个就是练习时候的样子，是吧？这个大家伙会觉得这个，好像都是小朋友吧，是不是？ 啊，这个是在那个福冈新城会的一个中学的一个练习场地。那么这些都是初中生， 初中生， 初中生啊，对对对，刘老师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他们的打什么，因为很多 对 这个不懂剑道的人 不太明白， 不知道他们在练些什么。 这个怎么好像也没有在往身上刺啊？哈，没有，在一直高空举这个竹剑，怎么回事啊？ 因为剑道是从武士道演变而来的，它的竹刀是模拟武士刀，所以它更多的是劈砍， 劈和砍， 去打击头，对，去打击头部，每个打击部位基本上都是可以，让你没有反抗能力的。 所以才会要带这种各种各样的护具才 对， 对吧？ 他们这种练习方式啊，叫做冲击练习。 冲击练习， 对，这个平时咱们也会练， 对，这锻炼的身体协调性，然后耐力、爆发力，还有你的意识， 就听上去很综合， 对， 就靠着一个动作就可以， 不是一个动作， 这个不是一个动作， 这是一套， 这应该是一组动作， 所以像这样的应该是一个比较入门的动作，必备必学的，对吧？这一套， 也应该是达到了一定 水准 之后才能做的。 所以一开始时候我们还会先练习一些静态的动作， 对，一些基本功， 就跟以前我们说这个先打高尔夫球似的哈，可能打不太好的时候，咱先把姿势现在做对了才行， 没错， 就这么个道理。我们还有这样一段视频，这场子稍微大了一点点哈，看看这个都是什么东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环节？是比赛了吧？这是正规比赛 啊？这个是去年的时候东京都地区的选拔全日本剑道选手权选手的一场比赛。这个是在东京武道馆。 我看旁边还有这个裁判在两边在走啊，在巡视，是吧？ 他们要决出输赢，然后最后整个东京都地区呢要选出四位选手，然后参加每年的11月3号的全日本剑道选手权的比赛。 哎，也都是层层这样的一个遴选的过程，很像灌篮高手哈，对吧？这个湘北啊、岭南啊去站一站，层层选拔。那我们想问问看地上这些小标记了，这个十字标记跟这样的一个一字标记是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那个十字标记是中心线，是整个场地的中心点，也就是两个开始的时候，那个一字线是两个比赛选手开始的位置， 要站在这个线后边， 对，脚尖顶线， 顶线， 对， 不能够越过去哈， 对， 所以说，那么当这个开始了以后，进行这种对抗，那么在整个这个地面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白色的方框的范围之内，是可以进行的。 对， 那如果出界了的话，就是算 犯规。 犯规， 对， 那对方他会得分吗？还是怎样？ 犯规一次的话只记你一次犯规，对方不会得分，本身也不会扣分。那你要犯规两次的话，本身不扣分，对方得一分。 哦， 你看这个场面就是白方得了一本。 这 个就是刚刚红方打白方的手腕，然后白方手腕挡开之后叫开心面打头。 所以你看他这个冲击力还挺强的啊，整个的过程还有这样的一种僵持的状态，这个又是在做些什么？两个人在思考着下一步该干嘛吗？ 不是，是在博弈。 哦， 是在博弈，因为你如果轻易出手，没有做好准备的话，你会被对方打到。那我要观察对方的心理，通过这个逐渐，我去观察对方的心理状态，他的精神状态。如果他的意识放松了，那就是我进攻的机会。这是剑道里所说的打击的时机。 对，你看现在这一段是白方又得了一本，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白方得了两本，那这场白方就赢了。 这两场就赢了，两本就赢了， 就赢了， 就三局两胜是吗？这个规则 最多一场最多有三分。假如我跟李雷比赛，他得一分，我得一分，剩下第三分谁得分了谁就胜。 明白。 如果规定时间内。谁先得两分谁就胜。 对， 他有规定时间的是。 对对对，如果规定时间到了，只有一人得分了，那得分那人就胜。 明白了，那听起来这个规则并不复杂，是吧？ 不复杂， 不复杂， 不复杂。 所以说很适合小朋友们、青少年们就开始学习和练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入门的这个机会。那我们想问问看这个。青少年们，这个小朋友们，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小举动？因为李雷才2014年才刚刚开始学，是吧？那会儿呢，已经这个自己是18岁了哈。对对， 那时候刚成年。 对，刘浩老师呢，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年少时期就非常热爱这个剑道了。你看，已经学习了练习了12年的时间啊。那在之前的时间，自己也遇到过很多的这个青少年朋友们，他们是怎么练习的呢？他是由家长带来的呢，还是怎样的情况？ 我们现在的道馆啊，就有一些小学生，还有一些幼儿园的小孩子在这练习。那好多小学生， 幼儿园 啊，对对对，很小的小孩子特别可爱， 3岁4岁， 真的啊， 对， 他们还站不太稳的感觉，还行， 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 很强， 因为孩子的模仿能力特别强，所以没有更多的东西，只是教给他一些基本功，他不断去模仿，不断去重复，那家长会非常支持这项运动，为什么？因为小朋友的注意力大部分时间超不过20分钟，大约在20分钟左右。那剑道练习的话，会练1个小时，小朋友的， 他就一直要这样注意力集中才行， 对，注意力要集中，中间不会让他们去喝水啊，或者上卫生间，会有其他的事情，不会让他去的。 也就是说，即便你这个东西，练剑道练的好与不好，先另说，他起码有个机会能够练习他的注意力的集中的。 对， 这样一个机会， 其实成人也是练到后期练的也是精神力跟注意力。 那么好，稳准狠这三点都得要必备才行。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吧，就是像之前有人问我的时候，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就是剑道呢，它满足了一个男孩子对于冷兵器时代的兵器的喜爱。 对， 因为男孩子其实小时候啊，很小的时候，3、4岁、4、5岁的时候，都喜欢拿刀剑啊，一块笔啊，打呀，是吧？ 不是李逍遥吗？ 对呀， 对吧？ 但是呢，如果把对方打坏了怎么办呢？那你等你长大了以后，但是你不可能说随随便便跟别人去打架，是吧？ 对，不现实啊。对， 但是在剑道里面却能够满足一个男生对于这种冷兵器的追求，然后对于这种胜和负的这样的一种拼搏的精神吧，他能够满足这样的一种心理。 没错，因为你是做法制节目的嘛，对吧？所以这个里边你肯定也了解到很多人的心态的这种变化，对吗？ 而且剑道是能够反映一个人的个性的，每个人的这个剑道的风格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在这个剑道比赛也好，两个人练习的过程当中，你能够通过他的剑，比如说你会想到啊，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两个人是可以用剑来交流的， 这真的是不需要语言的。 对，所以剑道里有一词叫交剑之爱。 哦， 那交剑之爱 ， 哎，对对对， 所以的话，你们才能够成为好多很好的朋友嘛，对吧？ 是的， 互相这个切磋过的，交手过的，才能够成为更好的这种叫道友，是吗？ 剑友 是一些。 来看看这些个图片们吧，因为图片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哈，有都是来自于李雷在各种各样场景下所拍到的这个照片。既然提到了这个交友的过程，你看这样一张大合影多壮观呢哈，这个是什么个情况？你们这是在练习还是练习之后的一个合影，还是在考级之后的一个情况？ 这是练习之后的合影，这个是在日本的福冈教育大学，然后练习了之后呢，大家一起合影。你看这个里面， 你在第一排呢。 对，因为我们练习者从中国来的练习者都在第一排。然后第二排中间的三个人是老师。 你看三个人 中间的 靠右的那个是白发老爷爷， 对，白发那个老爷爷已经80多岁了 啊， 他真的已经他86岁了， 哇， 但是他依然跟我们一起练习， 那个力道啊，还跟你们一样吗？ 他可能身体不会像年轻人那样的迅速了，但是他能够特别好的找准机会， 但他会有经验， 而且经验特别丰富， 该如何如何， 对对对，然后老爷爷边上那个。对， 两侧的两个外国人是吧？ 两个外国人稍微矮一点的那个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英国剑道国家队的队长还是教练？ 那已经很高规格了。 他是剑道6段了。然后呢，这位中间的就是这个外国人，在旁边的个子高一点的是本多老师，是这个福冈教育大学剑道部的老师。 所以你看啊，这个真的有很多的这个西方人，他们也在从事剑道这样的一个，他算是个行业嘛？不，他应该算个运动，对吧？ 对，运动。 所以他们也对这样的这个文化很着迷啊。我们再来看看，这就是你们另外的这个剑友们的小合影了哈。而且你们这个还有一个名牌，这个名牌就是在腰间系着的，是吗？ 明代是吧？ 明代哈，一会儿我们会去展示哈，对吧？很有意思 啊， 这个东西很像跑男里边这个撕名牌在后背上面，这个感觉很像啊。 这个是标记着每个人他所在的剑道馆啊，然后还有他的名字。 哦，上面的是剑道馆，下面的是这个人的名字。 福教大就是福冈教育大学。 哦， 比如说你是比如说在东京的这个中央大学，它应该写成中央大。然后筑波大学也写成筑波大。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个名字啊，道馆啊，还不太一样，还有人写一个字的是吧？他就叫一个字的名字 那他的姓就是一个字 啊，姓彭 姓就是一个字。 这些个合影的时候是在你们这个练习之后的时间 练习之后 作为一种娱乐的时间，休息的时间。 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年10月份都会组织健友去福冈去练习，大概呢11的7天长假的时间，比如很多朋友都是在出去旅游，但是我们很多健友是一块去福冈去练习，然后练习，比如最后一天，一般10月7号的时候，最后一次会跟老师合影，会跟一起练习的日本的大学生们一块合影，这些合影都是在那个时候照的。 所以现在再看看当时那些照片，自己心里边是什么感觉？ 就觉得那段时间过得很纯粹，我觉得。为什么这么说？就平时在北京的时候，你要有工作啊，你要有生活的压力，是吧？平时呢还要抽时间去练习剑道，但是在那边练习，就是你过着除了练习剑道之外没有其他事情的日子，你就会觉得过得很纯粹、 简单 啊，很简单， 很执着 啊，对对对，你觉得哎呀。生活还是挺美好的， 而且这些个剑友们，他们自己相互之间也都是很简单的一种沟通方式，没有那些个七荤八素，是吧？ 对的， 对，这个太珍贵了，就好像又回到校园时代了似的，是吧？ 是的， 你看这个 这是在另外一个剑道场地，就是在新城会也就是在一个中学叫新宫中学的一个剑道部的一个地方，这个是福冈教育大学的剑道部。 我们再来看看一些照片啊，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还有4分钟，我们就要进半点广告了。我们呢，因为在下半时段会要请到二位来宾呢，在我们的表演区跟大家去展示、去详解这个剑道这样的一些个装备啊，包括服装、包括护具、包括这把竹剑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一些材质的内容哈。我们再来看看照片，这些照片呢，因为真的是。因为我觉得每一张都会有故事，你才会拍下来，是吧？ 是的， 这个是你在看这个比赛喽？ 这张是今年的四月底的时候，就是在每年的四月底，在京都都会有一个全日本剑道演武大会。 演武大会， 演武大会， 演示啊， 对，演武大会呢，它一共举办整整四天，第一天是居合道、杖道之类的，然后呢，后三天都是剑道。 嗯， 那么所有的参加演武大会的老师都是从六段再往上，六段、七段、八段，然后从练士、教士到范士啊。现在正在戴面的这个是水田重则老师， 嗯， 啊，这是我拍的这个照片啊。然后全日本剑道演武大会是在这个剑道练习者心中的是一个圣地，就是在京都的武德殿里面举行。 嗯， 打整整三天不停。 哎呦， 我印象当中今年应该一共有720多队选手，就是1400多个人参加。 哎呦，很大的一个盛会算是。 对对对，每年有一次， 很高规格， 最高规格的 阶段的一个这个、 每年只有一次，就这些八段老师可能每年他们会有一次相互较量的机会。 来看这门口写一张纸啊，剑道八段审查会会场，这个是日文，但我们也能看明白，是吧？啊，这个都是八段以上的 啊。八段意味着什么？刘老师， 对啊，这意味着什么呀？吓一跳啊！ 目前世界最高段就是八段了。 哎呦， 而且全世界练习剑道的八段老师只有1000多人。 嗯，全球就1000多个人。 全球只有1000多人。 所以刘老师， 我现在刚刚三段。 我以为得7.5了。 啊，还在不断的修炼，不断的更高的要求自己。 因为八段是有要求的，就是首先他七段要满差不多10年的时间。然后年龄不能低于46岁。所以我们不管是资历还是这个年龄都不到。 都不够。 都不到。 是剑道是这样的，它是鼓励人终身体育运动。 嗯， 所以年满13周岁之前是不允许考初段的。 哦， 到了13岁才能考初段，然后隔一年考二段，隔两年考三段，隔3年考四段，以此类推，然后七段考八段要隔10年。 嗯， 所以对，很像考职称啊， 隔10年啊，这个就是八段考试的会场。 哎呦， 就他必须要满足这个时间的，一段满1年考二段，二段满2年考三段，三段满3年考四段，以此类推。 所以能够过的人凤毛麟角吧？ 啊，八段特别少， 特别少。 就是我参加了这考试了，过不过另说，是吧？ 啊，对， 不是说我 八段的考试通过率是1.7% 啊， 对，八段 这么低， 通过率特别低啊。我们馆长老师有一次跟我说，他认识一个日本剑道的七段老师，他考了50多次八段， 这么几周50多次，他最后过了 没有？ 没有，放弃了， 也不能说放弃吧， 就是停留在七段。就只能目前这个情况了。 对，有的人可能终身也考不到。我在福冈认识一个老师，他是44、45岁的时候考过的七段，他今年75岁了，30年了还没有过考过八段。 哎呦，这个也算是他给他自己一种努力奋进的一个源泉，让他一直去追寻着这样的一个八段的这种。去拼一把，是吧？ 八段之路啊， 对，八段之路啊，哈，哎呦，那当然了，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们继续分享我们的剑道之旅。一会儿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旅行的单元里面去了哈，不只能够看到相关的衣服装备，还有更多的内容跟你们慢慢分享。 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豪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周一的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来自于潮流梦工厂，正在视频直播啦！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收听收看我们的这样一档神奇的旅行节目，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去感受一次非常非常酷的剑道之旅。二位嘉宾刚刚我们也认识过了，分别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北京啊炼金剑道馆的这样的一个刘浩刘老师，以及呢我们来自于咱们北京电台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的节目主持人，我们的好同事李雷啊。今天二位呢要跟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去现场展示一番了，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表演区二位已经就位了，先跟朋友们再来打个招呼吧，欢迎一下李雷还有刘浩老师。 我应该看这个是吗？ 没错没错，你正前方的这个镜头就是了哈。来，那个我觉得可以，这个咱们的二位啊再稍微的往你们的右边站一步，往右侧，哎， 右边， 对，棒棒的，哎，这样的居中好看哈。首先呢，欢迎一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通过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呢可以关注微博或者一直播收看活力982，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其实剑道啊，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的专业知识，那么下面的时间，二位都是这个。已经算是有多年的练习过程的人士了，给我们去简单的讲述讲述，或者说是分解一下咱们这身行头好不好，都什么是什么，这些个护具啊衣服啊材质啊这个剑到底怎么回事啊，好吗？那么谁来先跟我们说呢？刘老师， 首先说一下我们身穿的这个道服。 好， 这道服都是棉麻材料制作， 棉麻的 工艺，然后正蓝染，都是正蓝染，然后这个道服融入了中国的儒家文化 哦， 上衣是左压右的，然后下面会有五个褶皱，大家可以看一下 哦， 下面有五个褶皱， 五个褶皱 代表仁义礼智信，这个褶皱 哦， 有五个褶， 对，有五个褶，分别代表仁义礼智信，然后道服之外的这一套叫做护具，这个叫做党裙，党裙也是下摆， 汉字写成垂这个字， 对，垂 啊，他嘞， 他嘞，然后分别也是有五个。也代表仁义礼智信，然后中间这个叫做名袋，这名袋其实可以替换的，可以摘下来的，可以，那我在北京，我在炼金馆练习，那就是我的名字，炼金馆刘浩，那如果我要出去比赛，代表北京地区的话，那可能就换成北京，然后刘浩，然后如果代表中国去国际比赛的话，那可能换成 China 啊，变成英文的， 对了，变成英文的， 国际比赛嘛，对吧？ 对对对，然后 所以这个名袋里边是什么东西呢？它是能装东西吗？还是怎样？ 可以装 啊，可以， 我这里装了， 是吗？ 啊，对对对，我这里装了什么呢？ 什么信用卡之类的 是吧？比赛用的红白条 哦， 啊，有 红方、白 条、白 方 和红条，就是平时如果比赛的话，就直接放到这个里面就比较方便了。 你看看，这是一次人生之旅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只是能够看到风景，风景之外的你们这些个故事， 能够通过这一身行头给我们展示了一大部分。那么好，我们再继续往上说好吗？ 再继续往上，这个兜 兜 兜 就是那个咱们那个兜子的兜， 是一个月子加个铜 哦， 是铜，对，叫兜。那这个就是保护腹部的。 嗯， 那很多人认为是打在肚子上是正确的，其实错误了。 错误的， 打在前面是不得分的，而是两侧的腰。 所以李雷可以转一下身子，这两侧应该有打击的痕迹， 对， 是不是 这个位置啊？对对对，这个打击痕迹很明显， 也是没少挨呀、啊。 但这边就比较少， 哦， 这边就不明显， 因为那边你腰不好。 一般都是打这边， 哦、 因为这面啊叫正兜、 哦， 这面叫逆兜、 嗯， 就反方向的反手。 那为什么你们两个这个兜的颜色不一样？是材质不一样吗？是不是李雷那个是塑料的，您这个是钛合金的 啊、 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好的剑道护具啊都是真竹的， 嗯 啊，外面包上牛皮啊，一些传统的工艺、 哦、 那现在为了节约时间跟成本，因为如果做一套传统的护具的话最少要8个月以上， 那么久，全是纯手工啊。 对 对纯手工的、嗯、然后为了提供更好的设施设备， 嗯， 那会做成这种合成材料的， 合成材料， 对对， 树脂的呀什么的， 对对、 嗯， 大部分都是树脂的， 嗯， 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会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纹，像胸甲上这些花纹， 嗯、 我的胸甲上这些花纹， 这个是自己去定制的吗？花纹？ 对，可以选择。 哦， 有一些花纹啊，一些图案可以供你选择。 嗯、绣房的工友们辛苦了， 对 啊，这个那这颜色的话，为什么要选择一个蓝色？还是说 啊，这个就看自己喜好， 也可以选择 啊，对 对 对， 自己喜好。 然后还有的人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豆， 哦、 嗯、 啊，有蓝色的，然后有黑色的、嗯，黑色是比较正式的，就是在一般比赛啊、考级考段的时候，通常都是用 黑色 的。黑色的， 那这个道服的话也分颜色吗？一般还都是这种用这个藏蓝色呢？ 两种颜色， 嗯。 一个是白的，然后一个就是这种藏蓝色。 嗯，没有黑的。 也有，但是很少有穿的。 哦。 嗯，因为正常穿的都是这种藏蓝色的。 嗯。 因为比较耐脏，而且见到的东西都是传统的正蓝染，就日本的传统工艺正蓝染是植物染料， 嗯、 很容易掉色。 很容易掉色。 对， 很容易掉色。 所以都要分开洗涤。嗯、 对。 一般要洗20-30次以后，可能才不会掉吧。 啊， 对对对， 但是你再洗的时候，它还会掉色，只不过身上不再有颜色了。 嗯， 如果你买一套新的道服，穿上之后，可能身上全变成蓝色。 真的呀？ 啊，真的是这样。 那 但这并不是说这个道服材料不好，并 不是 说 它质量 不 好， 反而 掉色是正常的。 哦， 反而证明它的材质是好的，因为是植物的染料。 今天我们算终于明白了哈， 对， 这并不是忽悠我们呢啊、 嗯、啊，对， 好，我们继续往上说啊， 嗯， 这个去捆扎这个胸甲的东西，这两根绳子，哎，这两根绳子是有什么说法吗？ 嗯、这就是兜绳，要固定这个护具、 嗯、 啊，后面是一个十字， 十字交叉， 十字交叉，对，刚刚，李雷拿出那个红白条就是绑到这个位置的， 嗯， 那代表比赛的时候在这里，代表红方和白方， 哦、绑在后边 啊， 对对对对， 我以为是绑在这个腕带上这个位置啊， 这样的话是不影响运动员比赛、 嗯， 然后还可以让裁判和其他人看 得 很明显，看得清楚，啊，这样 怎么绑呢？它就是 在上面，它有一个要求，这个结必须在外侧， 嗯。 这样的话会绑得会很好看，然后对身体还没有束缚。 嗯， 那证明他代表白方啊、代表 红方 、代表红方比赛的时候、 嗯， 那裁判的时候，刚刚可能也看到照片跟视频。 对对对。 裁判手里会有一个白旗跟红旗。 没错。 嗯，向上举的话，举哪个颜色的旗， 哪个赢 得分 啊？得分， 得分， 得本，对吧？ 对， 得本。 对，得本。 嗯，好，我们这是个护具，明白了哈、 嗯。 我们下面的时间看看这把竹剑还是竹刀？ 竹刀， 竹刀， 嗯， 竹刀。啊、大家都应该知道啊，剑道是从武士道演变而来的。 对对对。 那、刚开始都是一把真的武士刀，那他是学生，我是老师、 啊， 我来教他，我会刀，我教他怎么去打。嗯，停住了。 他挂了。 他没问题，我停住了。 啊啊， 我是老师。 停住了啊， 对， 停住了行。嗯。 那学生来练习了，刚刚开始学，他停不住， 哦、 把老师挂了。 老师挂了。 对、 嗯， 所以演变成了一种木刀。 嗯。 那木头做的。那木头也是实木的，也很危险。相传宫本武藏呢、啊，很多对手都被他用木刀打死的。 嗯， 那再后来演变成这样的竹刀， 竹刀里边是空心的，是吧？ 空心的，然后这种竹子的韧性会特别好， 对、 嗯，会起到减震的作用，而不会折。这样、 啊、它可以 这样压 可以 弯， 可以弯成这种、 嗯、对，然后它也不会折。它不是咱们国宝大熊猫啃的那个竹子 啊、哦， 这个竹子是要经过很多的工序啊，很多年的风吹雨打，它的韧性会非常好。 哦，它可以弯到那种角度了， 对，它也不会坏。 所以这种竹刀的话，它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啊，这种竹子的选材。 对， 从上面呢会稍微窄一点，越往下越宽，越往下越宽。 这是做工，对。然后每一把竹刀都是一根竹子，因为 你看它必须用同一根竹子，因为节儿要同样的位置。 对，你看每个竹节都是一样的 啊。 然后这上面啊，咱们查查有几个竹节， 好， 一个、两个、三个，这刀把里头还有一个。 那头上没有。 头上没有，头上就在这儿呢。有四个竹节，把竹刀也分成了五段， 一定要这四个竹节是吧？ 对，一定要有四个竹节， 多了也不行， 多了也不行，少了不行。 这个也是一样的， 因为它跟它跟那个道服跟护具是一样的，代表仁义礼智信 啊，五段嘛，所以一定 要四个竹节分为五段，对，代表仁义礼智信。那这一个部位，刀尖这叫中节皮，到这个位置，是有效打击部位。 怎么叫有效打击部位呢？ 用这个位置去打击对方的得分点才是得分， 在这两个部分之外的不算数。 对，在部分之外是无效的。那为什么会取这一段呢？因为真的武士刀最锋利的就是刀的前半部分， 前刃的部分。 对对对，叫误打。前半部分。所以在那这是圆形的，没有那种弧线，没有那种弧度，那没有办法分出刀尖位置，所以用中节皮圈出来这个位置。 这个部分要占整个这个竹刀的大概有三分之一， 刀身的三分之一， 对吧？ 刀身的三分之一处。 所以说每一个竹每把竹刀的这个长度都是固定的一个要求和规格的。 对，男子的成人男子的跟成人女子的是固定的， 它总长是 一米二 长度。 对对对， 女子的是 少短三厘米， 差一点点而已。 对对对，三厘米，但是重量会轻很多。 好，那么头上绑的这块白色的部分呢？ 这就是刀尖，刀尖就固定这把竹刀的，然后这个是圆形， 不能到头分叉的， 对对对，你不能用那个竹刺出来的时候，很容易从面筋扎进去，很危险， 对对对， 所以把这个做一个保护，这是，然后这还有一个刀旋，这个刀绳， 这个是像一个 那个 对 一个绳子啊， 对，这是一圆形的，那大家都知道，真的武士刀一面是刀刃，一面是刀背儿，没有办法区分，所以这个第一起到捆绑作用，第二代表真刀的刀背儿，也是我如果用侧面。和这个位置去打，这是无效的，因为什么呀？这变成拍了， 拍是不行的， 对，拍是不行，一定要用刀刃去打击， 一定要啊！所以这个裁判的眼睛必须要紧盯才行啊， 对，要 盯这个队员这个姿势，要盯刀的这个位置，还要看看这个打击的部 位，打击的 位 置，对， 所以一个裁判肯定不够使的，是吧？ 但是这些裁判都是高水平的老师，他们经验丰富，非常丰富， 一眼就知道哪儿有问题， 对，因为。网上有个视频，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找，是世界上最快的剑，两个人相互打，就是高锅跟四本江司，他俩的比赛 只差 0.009秒， 对，零点零零九秒 ，对，然后所有的裁判一点质疑都没有，没有出错， 哎呦， 选出来了。 所以这个里边这个全都靠经验啊，是吧？ 也不是经验， 不仅是经验， 不仅是经验， 对对，还有扎实的基本功， 所以每一位裁判也都是高手喽。 对，不会见到的话，或者水平不够的话，是没有办法去裁比他水平高的比赛的。 也就是说，要如果是八段的大赛的话，他必须得八段以上， 全是八段， 八段的裁判， 对，全是八段的裁判。 哎呀，那努力不成八段的这个选手，我们努力努力成八段的裁判，好像更难是吧？ 对，这更难。 哎，这个题外话哈，我们再说回来。关于这样的一个竹剑，我们也了解，竹刀也了解过了。这个另外一侧，刚刚是这个刀刃的部分， 对， 这个柄的部分怎么样呢？中间这个圆环啊， 这个叫刺把，叫刀弹，刀弹其实就起到一个刀轭的，就是保护自己手的位置的一个作用。 它的材质是。 这个材质有很多种 啊，对，像我跟刘老师这个材质就不一样， 你那个是玻璃的吧， 我这个就应该是那种 亚克力的 塑料的玻璃的 PVC 这种材料的， 我这种就是牛皮的， 哦，还可以做牛皮的呀， 对对对，牛皮的，然后还有一些塑料的一些其他材质的， 看出差别来了，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对， 而且呢，比如说我的这个刺把是这样绿色的，里面有一些海浪，那这在一堆竹刀里面，我就可以很容易的知道哪把是我自己的。 哦，对，这倒是一个方法， 对对对， 辨识。 而且日本人的话，他们有的时候自己的刀还可以在自己的刀的侧面刻上自己的名字， 名字 这样的话， 他们因为日本一个道场里面有很多很多把刀，他们不带回去， 对， 都放在专门放竹刀的地方，那怎么能分辨出哪个是我自己的刀 呢？是不是？ 万一两个人的刺把是一样的呢？ 对呀、啊， 那么好，这个上面还有自己的 名 字，不会拿错， 就像我们 有个记号， 就像我们馆的竹刀也会有记号，出去比赛的话也不会拿错 啊，对，好，我们最后呢那段手握的部分，这个部分。得要看上去很平整才行。 对，这个部分叫做刀把，也叫刀柄。那这个皮子是有特殊要求的，不是什么皮子都可以，这是鹿皮。 哦， 因为鹿皮是最接近人类皮肤的一种。 反毛皮，就是麂皮。 对对对对对，这是鹿皮。那这个时候握在手里的话，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很不舒服的感觉。 而且能够增强摩擦力。 对对对。 对，不至于脱手会滑掉。 对。然后双手持刀，持刀把。 所以右手在上是吗？ 右手在上，左手在下。 左手的位置要在什么位置？ 刀的尾部，用我的手掌去包裹它。那为什么是这样包裹它？因为后面我们会讲是剑道有砍头、打手、打腰，还有一个刺喉。那刺喉的话，如果没有这样包裹住的话，没有手掌这样抵住的话，它力量很大，会划开。 脱手。 对，会脱手，会脱手。所以用我的手掌包裹住刀柄。这样去握刀。 就很稳固了， 对对对，然后这样食指像勾枪的扳机一样勾出来，虎口要跟这条刀悬在一条直线上，那这样的话我的手腕会很灵活，可以动 哦。那如果单手的话也不会说不稳定， 对，如果这样握刀的话，正常咱们都是这样去握， 肯定晃， 那这个手腕的话就没有办法灵活， 不灵活了， 对对对， 已经握死了，限制到我们的动作， 对对，所以有一种握法，剑道的特殊的握法，不是怎么握都可以。 很有趣的啊，很有学问，而且呢在这个里边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个小亮点，李雷那个兜上面还贴着一个 凤凰， 这是什么 意思？这是我自己贴的，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我以为就 是这个按照自己的喜好 对 识别。 但是如果是正规比赛或什么，这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的， 不允许的。 我还有个黑色的，就是正规的一些场合，我穿上那个自己就什么图案也没有，跟刘老师一样的这个黑色。 因为图案可能会分散对手的注意力，是不是？ 不是，是有了标记了。那我跟他熟悉呢，我知道他是谁了。 对 对对。然后这个位置其实有一些练习剑道的，因为从武士道演变而来嘛，会有一些家纹，会贴一些家纹。家族的印章在这里，表示自己的喜好或者自己家族的那个血统 荣耀 什么对荣耀。 很有意思，那这是这个简单的这个部分的这个行头啊，和咱们这把竹刀 行头 啊，是行头吧？ 道具， 道具， 护具， 护具， 还差一样是吧？ 对， 就是面，下面我把面戴上， 好 啊，然后刘老师来做跟大家做解释。 对，一个头部该怎么去保护，是不是？ 好的 啊，来看看这个面，就是咱们这个脸面的面哈，来，这个好像一定要 闷， 需要跪下去才行哈， 要正坐， 哦， 正坐， 正坐， 对。 必须是这个姿势， 穿戴护具的话都是正坐，都是这样正坐， 好， 然后刀要放在自己的 左侧， 左侧，这个刀弹刺把要跟膝盖 在一条线上， 然后这个刃儿，包括背儿要冲外，是吧？ 这个竹刀因为是圆的，所以没有那么多说法， 没办法， 但是木刀的话或者真刀的话，刀刃要朝向自己， 朝向自己， 对，告诉别人我没有攻击的意识， 对对对，好， 就像我们交接竹刀或者木刀的话，递给别人的时候一定是。刀把在我的左手边，然后刀刃朝向我自己递给别人， 好， 这样证明我没有攻击的意识。 刚刚李雷戴的第一层里边那个红颜色的是什么呀？ 这个叫头巾 啊，头巾， 刚戴头巾，头巾的目的一个是吸汗，第二个也起到一定的减震作用。 减震作用。 对， 第二个这个 头绳，这个头绳目的就是捆绑头盔跟头系好之后，不要让它松动，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因为它不能够在那儿转，一转的话，那你这个影响视线啊， 对， 会有危险， 很容易脱落，会有危险。 要绑这么紧呢？ 对，要特别紧，要不然它容易脱落。脱落的话，打击的时候会出现危险。 我们导播老师都已经看呆了，感觉是啊，头一次见到李雷这个把自己绑成这样，五花大绑的，真是。那么好，绑得这么紧，还能说话吗，李雷？ 听不清，因为他弄的时候啊，两边耳朵是被夹到的。弄好之后会用手在这个位置扣一下，把这耳朵的这条通道留出来。这个说话可以听到， 就可以听到了。 对， 好，那么这个面的材质，外边这个前面是金属罩，是？ 对，一般是钛合金的。 钛 合金的啊，比较结实，也会不会特别沉？ 对对对， 如果是钢铁的话，会特别沉。 钢化 脱下去了。 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材质也是跟那个挡裙是一样的。 里头材质是棉的。 这里有五片吗？ 嗯，这里没有了。 哦、这里没有五片了啊、嗯。好， 哎， 好，这个面就是已经带好了。 那更多的打击啊，练习都是打面。那头升以里，也就是太阳穴，两侧太阳穴上面这一部分，都是剑道的有效打击部位。 哦、嗯， 都是有效打击部位。 那两侧就不行了。 对，两侧不行。为什么？因为两侧的话，如果按照真刀的理论的话，也可以伤敌。 嗯， 但是对于运动来说很危险，因为两侧太阳穴还有耳朵，很容易打到耳鸣，打失聪。 嗯， 所以都是在上面， 打击上部。 对，也是对选手的一种保护。 那个，那这个整个的面的两边啊，会有两个往外延伸， 这 个是护 住的肩膀。对，因为我打击的时候有可能会打滑开，会打脱落。那这时候会打到肩膀上 啊、哦， 这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没错， 嗯， 包括喉部前方也会有一个保护， 这就是一个得分点 啊、哦，得分点。 对，剑道有四个得分点，分别为刚刚说的头部、面，第二个就是手腕，那这一段，不是前面的手，而是这个 手腕 这一段。 嗯， 对。然后第三个，咱们刚刚也讲过，两侧的腰叫兜，那第四个就是刚刚看到的这个喉部这个位置。这喉部是刺激， 就只有这四个位置能够得分、啊、 对，只有这四个位置。 哦，那还挺难的，看上去哈、 啊。 要不然怎么这个八段很难考呢？是吧？ 对 啊， 看的都是基本功。 对， 嗯。那下面我们做一下打击的演示。 好，我们可以简单演示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场地有限啊，大小，所以的话，我们麻烦导播老师把镜头可能得要拉出来，给大家一个比较 斜一点吧，对， 相对比较全面一点这样的一个样子哈。好， 我们只做基本的打击，不做一些穿越或其他的，因为场地有限，做不了一些残心之类的东西。 好的、 那第一个打头会从一足一刀的位置，什么叫一足一刀啊？在一个有效部位中间相交，那也就是我进一步挥一刀可以打到对手的距离，从这开始进一步，然后去打对方头，打击头部的同时要发出打击部位的名称，就是打头的时候会发日语， 你得告诉他啊， 对 啊。 同时要求气剑体一致，气合，就是喊的声音，然后打击的声音，还有脚步的声音要求一致。喷， 哦， 去打击，打击对方的头部。好，我们再看一次，从这儿开始。 真的没事吗？这样？ 嗯，没事。 哦，好。 因为头盔绑得很紧，它只起到了一个震动， 哦， 不会是打击的疼。 好，要伴随这个喊出来这个位置的名称啊。 对。不喊名称也可以，只要大声喊就可以， 大声喊就可以， 只要有契合就可以。 嗯，好， 对， 好，预备备，准备好了哈。 对，再来一次，打头部，闷，打击闷。那这个时候如果慢一点看的话，会看到打到这儿的时候，竹刀子前面会弯过去， 会弯一点点， 会弯一些，这个也起到一个减震的作用。然后打完之后会弹起，不会造成一个物理伤害，就是那种内伤。 恭喜刘华老师得了两本啊，非常棒，打击两次成功啊， 已经胜出了。 胜出了。 第二个就是手腕打击这个位置是不对的，因为这有个刺板护手，打到外侧也不对， 对， 是这个小手臂的位置。 这个位置很难哎，很难能够定到这个位置是吧？ 通过多次练习的话还是可以的。口推， 好，就是 手腕 那个位置， 口推打到他的手腕，再来一次。OK， 好，这是第二个得分点。那第三个就是腰，刚刚咱们也讲过了，打到这个位置是无效的，所以应该是打到两侧的这个位置。 哦，打到正侧方才行，斜一点都不行。 打到侧面， 正侧面。 对，这样的话也是不可以了。 要求的非常严格。 对，看一下打兜，那打兜的声音可能会比较大。 对，我们可以把麦克声音稍微关小一点点啊。好， 兜。 哎，这个位置很标准，很准啊。 兜，正好打击到这个位置。 对。 那刚刚说这面打击的比较多，这面打击比较少。那因为这面是逆兜，是反手，所以打的很少。 没错。 一般是抬起之后，从这面斜着砍过来，打这面，变成兜，斜着砍开。 哦。你看，所以能够看到为什么一侧会。这个打击的这个痕迹会多一些， 对， 另外一次会少一点。最后一个得分点， 最后一个得分点就是刺击。那刺击的时候要刺出效果来。什么？我们先慢一点啊。如果他没动，我这样刺一下很轻，这个没有刺激效果是不得本的，也不算的。 不，这不算还 对、 哦， 一定是刺完了之后他会仰过去或者向后退，有 要用这么大的劲儿。 力量非常大。 嗯， 那我们这里只做演示，不做真正的那个实际的动作。 好好好好好，嗯， 啊，从这儿开始， 场地有限啊，毕竟是， 对，进去之后，一， 哦，得分啊，得分。 再来一次，还是刺喉，因为刺喉比较难， 嗯， 比较难，因为点比较少，还很容易给对方造成伤害。 对对对， 刺歪了， 这都不行。 对，嗯，都不行。所以刺鸡的时候，我们练的比较少， 嗯， 比较少练，因为怕把对手造成伤害。 伤害，嗯。 再来一次，刺鸡。 明白了。结束，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二位嘉宾啊，来，那我们赶紧把这个护具稍微的可以稍微卸一卸了哈，这个非常非常辛苦。那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还能够看到这个两位呢，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算是在现场演示的过程当中啊，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一些个小的奥秘。对于剑道，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能够更加感兴趣一些。利用最后的这几分钟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去看看相关的照片。这也是李雷呢在一些 这是正在做竹刀， 对，做竹刀的这个一个现场的照片啊，日本武道具协同组合的一个过程。这也是在这个自己呢去看一些演武大会时候的一些个进场之前的样子哈。那这也就是第65回全日本剑道选手什么 选手权 大会啊， 这个这些都是虽然都是日文哈，但是我们 能看得懂的，能看懂。对，再往后这就是比赛场地当中了，看人那么多哈，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看。 日本武道馆， 非常棒。那这个 就是日本武道馆的外面 。这个武道馆专门就做这样的一个运动 日本武道馆是一个八卦形的，所以它有八，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八卦形状的八个。 对对对，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了啊！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那今天呢，就在我们这样的一次非常非常酷的演练当中，要结束我们这一个小时的剑道之旅了。当然，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二位特别来宾，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炼金武道这个剑道馆的这个刘浩老师，以及我们的今晚拍案的主持人李雷。再次感谢二位， 好， 谢谢 大家， 谢谢。 稍后将会是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带来第二个小时的耀月的旅行单元，我们来去到一个神奇的地方，展开一次冬季的滑雪之旅了。我们一会儿再见了，各位。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 送到你耳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译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潮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每周一的晚上都要跟朋友们在这里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来到了邀约旅行的单元当中，要跟我们一起开启一场这个邀约的新旅行。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地方非常的不一样，来吧，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带着我们一块玩的两位特别来宾，那就是来自于邀约旅行的代表叶佩和雷雷，欢迎二位，你们好。 嗨， 来跟朋友们打个招呼，那个离话筒稍微再近一些哈。 Okay. 热情一点点，对对对。因为那个可能上节目机会比较少，是吧哈。那这回呢，既然在我们节目当中了，就要跟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听友们就好好分享一下你们的这样一次体验好吗？尤其呢是这个雷雷，可以把话筒再拉近一点，一拳一力啊，让我们听的声音更加亲切也清楚一点哈。那今天我们要到这个什么地方玩呢？这个地方叫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后花园。这个名字一提啊，吓死个人啊，怎么就到人家后花园去了呢？而且大家谁不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到底是什么情况啊，金融大亨来的， 对吧？那好，关于这样的一个什么货币战争我们今天不用提，但是他们这个玩法我们要好好去说一说，看看你们两位这个到人家后院干嘛去了哈、啊？怎么体验。先来说说看关于这样的一个后花园在哪儿吧，长什么样子，给我们来先大概定一个意好吗？ 行，那个今天讲到了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后花园，它叫 Meshef， 中文翻译呢叫梅杰夫，或者呢叫做那个莫热沃，在 Google 上的莫热沃。它是在从1910年开始被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女伯爵看中了之后，他说，哎，我要在这个法国建一个跟瑞士的这个圣莫里茨能够媲美的这个滑雪场， 了不得。 然后呢就看中了梅杰夫之后呢，就开始动工了。1920年是第一 就是第一家我们现在叫做五星酒店， 嗯， 也就是当时的这个罗斯柴的家族的公馆吧， 嗯， 就落成， 嗯 啊。是这样子的，它所以它这个地方是属于法意瑞交界，但是最近的机场呢是瑞士的日内瓦，开车过去就一个小时， 嗯， 然后如果是巴黎过去开车自驾的话是六个小时，但也可以坐火车是两个小时。那因为刚才讲到是法意瑞三国交界，它还可以直接就开车去米兰，是两个半小时， 嗯，好方便的地方啊， 嗯， 所以说我们就明白了哈。这个去这么个地儿，我相信肯定绝不只是为了滑雪去的，都到这儿了是吧哈，啊，那肯定去的瑞士咱们也得转一圈吧是吧，到日内瓦肯定得好好的买买买吧，到米兰咱们也得去 shopping 一下吧是不是哈，啊，那这个周边地区肯定也是值得朋友慢慢去探索这个地方。那么好，这个后花园当时他们选在这儿，那如今的人们来讲是不是也特别觉得嗯当时这个地方选得好，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值得去探索一下这个梅杰夫这个地方呢？ 是的， 嗯， 就是我怎么来说，现代人认为他们这个地方选择的好呢？ 嗯， 梅杰夫现在就是除了当时罗斯柴德家族留下来的这些硬件设施和软件的服务体验之外呢，现在等于基本上都是大豪宅、木屋、别墅。随着旅游的这个拓展吧，全球拓展，现在等于是受到了来自全球的土豪的投资。对，就是， 这个追捧很大哈。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金融资本从某种程度上就说明了他的选择是对的。 嗯 啊，然后他现在就是70%的客源都是法国的贵族，还有商业大亨， 嗯， 还是沿袭了罗斯柴德家族那一套。 哦，所以那我们要普通人去玩，看来这个费用不菲吧。 它是一个多元化， 其实还好了， 还好， 啊，因为它有不同的酒店级别。 嗯， 其实，在梅杰夫，它滑雪的住宿都是那种木屋，而且大多数是可以滑进滑出的， 嗯。 那这样的话，像我们非常高端的客人就可以选择著名的四季酒店。 嗯， 那普通的客人其实也可以一家人或者几个朋友租一个木屋别墅，但费用就不会有那么贵。 哦， 其实可选性非常多。 木屋别墅就像这样的吗？像这样的别墅就是木屋别墅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直接从门口就可以滑出去， 然后就直接就是雪道是吧？ 对， 没有任何的遮挡。 嗯， 下山的路上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 嗯，非常的驰骋纵横的啊。那你们当时两位女生也来了这么一把？ 对，我们当时是住的酒店。对，我们当时住的酒店，但是就这个 ski in ski out 它不是针对所有的住宿场所， 嗯， 梅杰夫它是全球第一家将索道，对，索道引进的滑雪场的目的地。因为它是就它的出现，它不是作为一个商业的一个滑雪小镇出现的， 嗯， 它是作为罗斯柴德家族后花园。那他们在造在规划的时候或者说在发展的时候，它的出发点不是说我要赚多少钱，而是我如何更好的服务自己， 我如何方便， 对， 嗯， 我如何让我邀请来的我的亲朋好友，来自全球的商业大亨和这个贵族啊明星们，怎么感觉我的这个招待特别的到位。 嗯， 所以啊，他是第一个全球第一个将索道缆车引进滑雪场的， 真到位啊，对吧？ 对， 很令人感觉到这个哈， 所以该怎么 很气人啊！ 哎，对对，就这个，就是这个，对， 这就是当年他们那种老的这种缆车哈， 嗯， 的一个摆的样子了，算是现在。 没错， 当然你看看这种还有小的飞机可以飞一飞， 这个是现在欧洲唯一还存留的一个可以体验。就是低空飞行的，我们叫高山飞机。 嗯， 您看它的那个飞机，它是360度全景的，然后所以在对，然后它在那个飞的时候啊，就那个机长会稍微弯一下，就靠近勃朗峰的时候， 嗯， 就我们能感觉到那个手，感觉我伸出去就能够摸到勃朗峰那个淡蓝色的那个冰川。 嗯， 现在冰川它现在是每年以2毫米的速度在消融， 在消融着， 对。 所以你看有这种机会的话，那必须得要体验体验啊哈。 嗯， 在这样的一个索道，你看这么高的环境之下，我就觉得如果即便不滑雪，过 过去瞅瞅，好好的来个深呼吸都值。 非常对， 是吧？ 值。 所以你们当时，你们自己都会滑雪吗？ 啊，我滑， 都滑， 滑雪， 滑单板还是双板？ 我滑双板， 双板会多一些。 我是不会滑雪，但是那边有滑雪教练可以教。 但人家听懂吗？我们想问问看，人家说法语吗，还是怎样？ 说可以说英语，其实也有中文的滑雪教练在吧？ 梅杰夫这个地方目前还没有，目前就是英文的 一个发展的机会。 对对，但我们可以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客户他就我就是滑雪的这个，就是我想去这个粉雪去体验一下粉雪 、 对，但是呢，我又苦于我这个语言交流有障碍，但其实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俩都不讲法语，就都是英语，但是真正的我们平时的工作用语和日常的用语跟滑雪的时候专业用语那是不一样的。但是梅杰夫还有法国第一家滑雪学校，就是除开这个，他的滑雪教练还特别帅。所以就是其实真正在滑雪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一个身体的展示。然后他会告诉你，他会用手来就是拖动你的这个滑雪板，告诉你，哎，你这个时候这样的弯度你应该是倾斜多少度，那么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接触。其实很多时候就只要是英文正常能够沟通，哪怕不是特别好，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 所以侧面能够再告诉我们一下，从小就应该好好学英文。英语还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技能，要不然的话以后真是寸步难行啊，想出去玩都玩不好呢，是吧？ 如果说真的是需要中文服务的话，我们也可以找到那个中文的滑雪教练。 我以为你们要开一个英语班呢。也靠谱，旅游英语一点通，是吧？哈，以后可以来这么一个配套服务，也挺好的哈。这雪景，你说 这个是一人多高， 真的 是，就 是 对我们站在那里头的话，它那个雪堆是高于我们的头顶，还高出很多， 太美了，真是。这都是在还有狗拉爬里 啊，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比较适合我们这种不太会滑雪的人去高山徒步呀，或者狗拉爬里这种，比较有意思，也可以过个三四天。 对啊，要不然的话人都滑雪玩去了，你们留在酒店也不合适，无聊啊，对吧？哈，给自己找点罪受，不是给自己找点乐子啊，乐子。那个这个就是人家滑雪的选手了哈，这应该是比赛级别的场地吧。 比赛级别的场地，梅杰夫一年就是活动加上比赛大大小小400多场，但是最有名的或者说级别最高的是全球猫跳滑雪的叫锦标赛的，就是这个就是冠军赛吧，叫 这个就是 叫猫 跳吧， 这就是猫跳， 这个就猫跳，这个 就 是猫跳， 整个人腾空然后要飞起来，两脚要交叉。 对，然后还有一种它这是自然雪地，还有一种它是自然雪地加上人工辅助的，就是它是成一个这种倒 V 的这个 U 字形的，这种它就是滑上去然后就整个人也是腾空然后再落地的这种。 听上去就感觉好难啊， 有点像表演赛的感觉吗？ 对， 那好吧，我们既然聊了这么多感觉很困难的东西， 其实刚才倒数再往前两张那就是冰川， 对， 就这张， 对， 对对， 还有包括能看到远景，这应该是什么山脉啊？也是阿尔卑斯山脉。 阿尔 卑斯山脉，然后它属于是勃朗峰地区 啊， 所 以也是靠南部一点了。 对 对，来，这也是怎么还有 雪 地的高尔夫球呢，是吧？ 对对，这就是因为他在开发之后啊，就是那个女伯爵的儿子到他这儿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光滑雪不行啊，我这些是吧姐们哥们我就来了之后感觉还是单一了点，而且我只能是冬天来呀，我夏天我觉得这点也挺好的，那我想想怎么，那就是高尔夫，所以他又找了英国的一个就是 老球场的， 就是拿过全球锦标赛的冠军的这样一个选手，也是他的教练吧，算是就在梅杰夫，就是建造当年欧洲就是第一个高山的18洞高尔夫球场， 还是标准18洞的， 对，标准18洞，而且它是高山，也就是我们北京的标准18洞，它是平地，就它的坡度起伏是有限的，但是高山就不一样，它的坡度啊，就是是随着地势就是。就会。 而且我还在担心，就是说，你看这个本来啊，高尔夫球就是白色的，您还雪地上打，根本看不见在哪儿啊。 您再回去那张图片上看一下， 对不对？ 它那个雪那个球是橙色的， 哎，这有个差别哈。 对，而且它那个因为在雪地上嘛，所以它那个橙色的球它比较轻，比较轻，然后 像 乒乓球，比乒乓球稍微要重一点点。然后这个活动是20年前才开始，是现在还在世的一位当地的富豪，一个珠宝商，他说，这个这个球场一到冬天就浪费了。 对啊， 再说我们在雪地上我们可以打马球，为什么就不能打高尔夫呢？ 对啊，不是草也无所谓啊，我们打雪地高尔夫没有什么问题啊，好，我们试试看呗，就来了。 对，就来了。然后一开始就宝马赞助了。 哦， 对，然后每年就是1月的时候，就日期根据雪况来定，就宝马有一个，就有个宝马赞助的梅杰夫冬季雪上高尔夫球杯。这是一个来自全球的高尔夫爱好者来着，就是其实就是玩，说是比赛，但其实就是共享，就一块玩。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图片哈，因为这个方面的图片很多，这个叫做宝马这个。宝马杯高尔夫球赛， 对， 这球赛的现场啊，可以肯定，那既然是比赛，那人一定很多喽，对吧？会聚集在整个的这个高尔夫雪场周围，对，这个名字很难起哈，不是高尔夫球场，高尔夫雪场周围，来看看这些人们吧。我觉得他们还都有各自的这个小装备，挺好意思，还有小车啊，推着这个自己的球包。这个 他这个车只是说从陆地进入雪场，真正到了打高尔夫的时候是那种雪地摩托车。 还是需要一个转运的过程。 对， 你看这个国岭看上去就 无边无际啊，洞在哪儿啊，看得见吗？ 他洞就是陷进去的。那种 这个肯定难度比这个打草坪的高尔夫要难很多。就是这个是那个短马，短腿马， 对对，短腿马， 这也是贵族马啊，这都是哈， 什么血统最纯正的冰岛马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很有意思。再来看看这个在高尔那是插小旗儿，那就是国岭的位置了。那个 对，插小旗儿那边还有个圆圈， 哎，对。它这个好像跟我们日常意义上见的高尔夫球场真的长得不太一样。而且他这高山连悬的 就是 怎么打， 所以我当时知道也是想雪地高尔夫怎么打，然后每年还那么火爆， 正是因为能够打的人少，所以说呢这个资源啊就比较这个紧俏了一些。所以 对，我感觉就您在分享照片的时候，我就说他这个活动他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赛事，更像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一次聚会。因为他这里的教练全部都是就是每年会筛选在世界高尔夫锦标赛中筛选出比较出色的这个就是选手，来就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些经验呀，就这种，然后来参加的也都是贵族。 你看看，这都是这个搜索精们哈， 对 对，特别厉害啊，包括这一个一个的这个球包，他们都放在这个雪面的国岭上面，这个看上去视觉效果真的是不太一样，而这个圈儿还挺深的一个圈，颜色还有一个蓝色的一个标记， 对， 能够让我们更加好的去识别到哪里是国岭，哪里是能够进洞的位置哈。雪地摩托进行这种转运的工作，就是在开球。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能够打帕几啊？这个标准杆应该是这种。球场标准杆就绝不可能是80几杆吧？ 啊，不是， 绝不可能80几杆标准杆， 不是， 这是要多得多了，这太 多多 太难了， 多得多，多得多， 所以你们当时没有体验一把高尔夫吗？ 我们当时是3月份去的，然后这个高尔夫一般都是每年的1月份，所以就没有能体验，而且 两个月就要到来了， 对，所以距离明年的这会儿，咱还是有机会可以感受一把的。 对对，明年是1月24号到27号， 哎，有这个锦标赛，我们可以去打，不了我们看还不行吗？ 就去玩玩呗，就这种感受。 那我们要想订票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是说订这个比赛的门票找你们吗？还是怎样？ 其实都可以，都可以。门票是1800欧元两个人，它是双人组， 双人组， 其实它叫预订注册费。 对， 就是光注册费就是这个金额，所以这个其实注册费蛮高的，也可以看出它这个锦标赛其实是一个筛选的过程，所以我们觉得它一是你去体验，二是更重要的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社交的场合，去认识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名流， 来进行之后的一些。 哎呀，了不得了，以后还要发展成什么样的还谁知道呢，是吧？啊，去了以后才能明白怎么回事啊。但是他们这个狗狗们，他们并不是像我们常见的这个哈士奇二哈哈，也不是这个萨摩， 看着聪明多了， 也不是这个拉布拉多，这是什么？ 这是阿尔卑斯山的一种狗，叫阿尔卑斯犬，好像是叫。 他们去拉这个爬犁啊？ 对对，就是他这个他不仅是在雪场或雪地里，他可以就深入到阿尔卑斯山的山脉里头去。然后在梅杰夫这个地方呢，有一道瀑布，到了冬天就全结冰。就他可以就到那个地儿呢，就必须要乘坐那个狗拉雪橇到那去，或者是那个就是球拍鞋。就走路徒步过去，到了之后再来一个这个就是冰上攀岩， 哇，还有攀冰的活动。 对对对， 刚刚我们既然提到高尔夫了，提到了狗拉爬犁，拉着我们一块儿进到雪场里面去，我们看看相关的一些个近景哈。这个近景的话有照片能告诉我们这个球的洞是长这样的啊，它会比以往那个稍微大一点，而且 必须得大一点， 得大一点啊！但没那么深，好像是。 对对，没那么深。 我们来看一张更近的特写照片，这个旗杆的位置，你看这个比球洞要大，其实大挺多的， 大 对对对， 大好 多 呢， 多 啊！这个直径将近有一拳大多，将近有两拳的一个直径。 对， 当然在这个打球之余，我们可以在木屋里面再休憩一下，是不是？像这个里边肯定是春暖花开哈，对对。温温暖暖的感觉，那这个里边这个能够提供到一种什么样的服务给到我们的各位游客呢，或者说是打球的爱好者们球友们 啊？这张图片呢是来自梅杰夫四季酒店。它这个里面就是它除了沿袭就是四季酒店的全球高标准的服务之外，它还提供这个就是游戏机室，就是那种台式的或者说足球的那种 老式的 对，老式新式的就是全世界的游戏它都有。然后呢比如说累了它有那个 SPA。 它那个 SPA 是有点类似半全景，就是室内一半室外在一半，然后中间是一道玻璃隔着，然后看对面看的是整个阿尔卑斯山的那个景色。 哎呦，这 然后 心动了。 对，外面你看白雪是吧，在飘雪飘飘，然后屋里面热气腾腾， 对， 弄完了之后再去那个大理石的那个基座上做个 SPA， 做个精油 SPA。 怎么听着那么像东北的洗浴中心呢？没有了啊。这张图能够看到这是户外的温泉吗？还是那个 SPA 呢？ 户外的温泉， 这是户外温泉，还有户 外温 泉那边 有户外温泉，有一些酒店，它这是酒店的，你看它底下它是有设备的， 对对对， 就很多的酒店它都是室内室外各一半。就是外面如果下雨，那就在室内来，就外面只要是不下雨，其实下雪都可以在室外泡，特别感觉会特别好。然后您看它那个这个照片的景深，它就是木屋，就酒店，那上面都是半人高的雪。这个是室内的。这个是就为什么就您那我讲就是问到我们说他这个地儿怎么样叫好呢？就他这种贵族生活方式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这个地方是公共的资源，就梅杰夫有一个就一层就一个 building， 然后整个应该是10万平方米，就好几层，它这是其中一层，这个是天鹅颈一样的这个 SPA 馆，特别便宜，只要13欧元吧，好像是，对， 好便宜， 对， 澡堂子嘛，不就是？ 然后那个他那个土耳其叫土耳其，就是他 土耳 其式的 浴， 对，然后他还有那个按摩，就是 SPA， 就是精油的什么，那也就22还25欧元， 就这么便宜的， 对，但他因为。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公共资源，它不是说我是一个五星酒店或者四星酒店，对，我是专门针对我的客户怎么样，对，对，所以当地的人就是我最不差的就是钱。 你说人家日子过的哈，真是。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吧，人家日子还能怎么过法？晚上看星星，哎呦呵。 对。就是晚上像冬天一年四季啊都可以，它有很多山区的别墅，就木屋别墅里面的保暖设施做都特别好，但是需要有专门的教练，就会说户外的这个导游带着大家就进到山里头去看星星，我觉得是给孩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体验。 真的是，而且在晚上时候那个地方 又没有什么电子设备，也没有什么烦恼，也没有什么找你的麻烦，对吧？ 对， 你就静静的跟那发呆，就那一晚上。 对，然后觉得特别无聊，可以大家一起弄个篝火晚会 啊，这也可以。 对， 但是因为我们平常生活在城市当中嘛，可能过于的喧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去海岛旅游一下，给了自己一种身心的一种释放哈。那其实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到山里边看着雪景，望着星星，也给自己这样的一种冥想的空间，也更是一种沉静啊。那这是雪上打高尔夫球，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种体验了。 对， 哎，那当然我们聊过了这个后花园的样子，聊过了高尔夫球，我们还应该说，很多人会说，你看你们老说这么好这个地儿啊，我们也去不了。尤其呢，是因为这个自己家里边也是带着娃，要么就是带着自己个老公啊、老婆啊，这没办法弄，对吧？这一家子走是不走呢？是不是？是跟谁一块儿走呢？还是把孩子留给老人呢？怎么办？这个问题咱们怎么处理？咱能不能够还有机会去？有的宝宝还能再度个蜜月呢，是吧？哈，这个问题。谁给我们解答一下？ 这个当然是一起走了，最好是拖家带口，一大家子一起走。梅杰夫四季酒店它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的宝宝是很小，就是很小的宝宝，它有托儿，就是托管所，会有一个，就是会有工作人员来带这些孩子们玩。 嗯， 那其实这个就是它的托管的地方优秀到我们难以想象，就是特别奢华的一个小游乐场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就是小孩可以放在这儿，有吃有喝有的玩，那爸爸妈妈就可以去滑一天雪，晚上回来再来接孩子。那孩子大一点，其实有一个更好的地方是它有这种叫什么训练营， 营地， 营地类，你可以 选，他都可以参与进去了。 对，你可以就是在这儿学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的滑雪都没有关系。 嗯， 那对于大一点孩子来说可能更好操作，因为你在这儿也是一个学习提升自己滑雪技能的一个过程。 是的， 在这个时候其实孩子就已经被有点像封闭式的在学习了，那父母就可以玩得更嗨了。 嗨， 所以这个地儿真的很好。 那有没有能够让这个父母跟孩子们一起进行的互动呢？ 一起去滑雪吗？ 对啊， 会有，因为刚才就讲到了，就梅杰夫有法国第一家滑雪学校嘛，所以就是这个一起滑雪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有很多的户外活动，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照片之外，还有像那个乘坐热气球，像就是那个南风筝，还有就是勃朗峰，它是西欧最高峰嘛，就是乘坐热气球可以看到全貌，然后还有一些很多就是这个就是它有一个美食协会就是包括因为梅杰夫呢它还有六颗米其林星呢，就是一家三星一家两星一家一星的这个米其林餐厅，这些大厨都是可以提前预约。哎，我今天半天我就想预约这个大厨，我们一家人，你带着我们家人去逛菜市场 啊， 哎，去买买菜什么的。 更多内容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分享更多在法国这个梅杰夫啊这样的一次冬天的冰雪之旅该怎么样去看完美的开展起来，赶紧去预定起来吧，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屏幕当中的二维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

梅杰夫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很真实很简单，但是这其中的内涵一点儿都不简单。那我们的二位来宾跟我们继续分享你们的哎呦呵，这个吓我一跳哈，这个来跟我们说说看，关于这样的一次梅杰夫旅行，如果说我们现在真的非常想去的话，到底该怎么办？ 我非常想去的话，就是通过我们邀月可以预定，到达梅杰夫，然后我们也可以为大家搭配它和周边的行程，因为如果光滑雪我们飞10个小时可能飞到日内瓦，然后再坐1个小时车会觉得有些单调，那我们就是结合梅杰夫的滑雪度假以及周边的行程一起来玩，然后全家人度假个1-2星期是冬季的最佳选择，也可以关注我们邀月微信公众号，有任何需求可以在后台留言给我们的旅行顾问，我们也会及时的解答。 最好能够留到你们那儿去，他们俩就是如果说游客们想要咨询的话，如果你们俩给我们解答的话，我相信更加专业一些，是吧？更加全面一些，起码你们俩去过。对 对，大家也可以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先，因为其实今天讲的很多个主题内容，我们在接下来2周都会不断的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来传递给大家，分享给大家。对，哪怕就是今年或者短时间内不能去，我觉得多一些这些信息为来年做准备也是挺好的。 所以此时此刻各位听友们网友们可以来去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来看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可以进行截屏，截屏了以后呢回家慢慢扫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啊，不用着急。那邀约新旅行从今天我们这样的一次这个梅杰夫的冬季旅行就开始了，那继续我们的旅行。刚刚看了个视频里边，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体验，有滑雪的，有这种户外运动的，有游泳的，有温泉的，有各种各样神奇的这种能够让我们身心变得更加健康的体验。那其实我们还更加关心一点，就是民以食为天嘛，是吧？在那儿呢咱们可以吃点啥，是不是？刚刚呢这个叶佩也提到了，那儿有好多这个米其林星的餐厅啊，各种星的餐厅。那这个餐厅里面的大厨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美食呢？是更加当地味道呢，还是能够惊艳，还是怎样？ 梅杰夫它除了有就是6颗米其林星，就是1颗3星、1颗2星、1颗1星之外呢，它还有87家高山本地的餐厅。所以它的这个食物应该是说从local 当地到国际化，然后呢再到他的这个就是等于是客流国吧，他的就是来这玩人最多的这些国家的游客的这个餐厅都有，其实也包括亚洲餐，但亚洲餐就是日餐为主，因为他那个4级酒店就有一家米其林2星餐厅叫1920，就是日本餐因为虽然说去那的中国人现在还不多，但是这个日料我觉得还在全世界还是比较受欢迎，也有中餐，但它就不是米其林那个级别。 是这样，因为中餐太难做，所以的话， 对， 很多人都跟我就说了，说如果你们啊，这个在国外旅行当中，拿不准吃什么时候吃2种菜不会有问题，一选择日餐，二选择意大利菜，不会有很大的错出现，稳妥一点， 成本比较低。 那因为基本上都是全靠食材本身的， 对， 你要说中餐，那做法太不一样了，对吧？同样一个煮鸡蛋，那都不一样味道，跟你说吧。来，继续看看当地的美食，这都是什么东西啊？咖啡怎么弄成这样的味道？ 这是一个饭后甜点，然后你别小看那个咖啡，那咖啡底下全是酒 啊。 对，烈性酒，因为它那个高山它就比较寒冷嘛，所以它都是喝烈性酒的，要发热，然后它这个咖啡一口喝下去，反正我当时喝了一口，我觉得脑子半天就有点晕， 就开始懵了哈， 对，就开始懵了， 配起各种甜点， 对，然后中间那个小的，也是一种烈性酒，就特别特别小，浅的一点，就是尝尝就可以了。我觉得中国人去还是除非大东北的那个，就是喝惯了烈性酒的。我觉得就尝尝就可以了， 所以可能他们就是给要是中国游客们预备的话，可能这个量减半就行， 我觉得是哪怕给了你这么多也喝不完， 对啊，价钱能便宜点，那量减半，我们就更愿意去了，是吧？替朋友们砍价啊，这是下午茶。 对对，下午茶，下午茶。 因为外边都是雪啊，所以的话，这个可能光线比较暗一点。我看有新鲜水果，有一些各种各样的 cheese， 有三文鱼，还有披萨吗？那什么东西？ 不是披萨，那蛋糕，都是蛋糕，奶油蛋糕，然后有那个牛油果酱的蛋糕，然后上面放的是那个，覆盆子，那边还有那个橙子蛋糕什么的，然后因为它属于山地，所以它的这个主食其实它是以肉食为主的， 对， 所以会有比如说像那个奶酪火锅，然后那个吃肉的那个火锅，就是生肉，新鲜的肉，用一个铁叉子，就是插上之后放那个沸腾的那个油里头，3秒钟出锅，就现做现吃，自己弄自己吃， 这就是说都是这个是、 这个草莓蛋糕，草莓蛋糕加那个雪景，这个是一个木屋别墅酒店，叫赞尼尔木屋别墅，这个在、大家在那个就是携程啊，像那个翼龙啊这种网站都能找到他们的更多的信息，可以直接预定。只是说在冬天这个地方，像这种星级酒店都会有最低的这个预定间夜数的要求，比如说。对，就是最低是4晚，就5天4晚， 关键你这个地方你住少了也没有意义啊， 对 吧？度假的嘛， 对， 你天天换酒店也不是来度假的人， 对 吧？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个 Zenith， 那他肯定这个木屋里边，你说你在这待一个时间长点，肯定不会嫌烦，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装备啊，大床。好像还有藤椅，那边有沙发，有书桌，它很大的一个空间， 非常大， 并不是很局促的空间啊。所以你说你住个4-5天没有问题的。 对，而且它有一些它是复式的，就比如说两个家庭，我们比如说要需要个4间房一块去，那么它就是2层的那种，然后中间是有壁炉的，可以烧实际烧柴的那种的。 真好，真好。那看看这个是谁呀？ 这是我呀！ 啊，在那儿滑雪哈。 对对，后面那个餐厅是很有名的一家餐厅，它是在高山上的，就在其他的很就是两个地方是一家餐厅，就它很多其他的滑雪场，你就山顶上只有那个就简餐，买个汉堡啊，买个热饮什么的。但梅杰夫这个地方就回到主题啊，因为它所有的硬件设施都是为了服务于贵族，所以我就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我一定要在高山，我不想说滑上来了我还得滑下去，我在那吃饭，我就得在这儿吃饭看雪景。去年2017年冬天，那个维密的几个中国的这个像何穗啊，他们对超模们就去了。 来，我们这 就在这儿。 丰台小何穗，对小雨，对特别厉害。 对，在他们的那个微博上，其实都还有这个照片。2017年的时候的， 真是。所以说，如果热爱运动、热爱滑雪，能够在这边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可能的服务， 对 对吧？ 对 对, 对。 所以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酒店里边就是这样子的了。 对、对。它这个酒店其实最，我觉得就是最有特色的是它的画全是真迹，13到16世纪，对，全是真迹。然后它的那个电梯里面，它那个印就是刷了一些画，就是都是很有历史渊源，包括他自己的这个伯爵、女伯爵，还有他儿子的画像啊什么的，就他餐厅， 这个房子它盖的这个样子啊，这种拱形的，非常的好看，又古典又不压抑。 对，而且它我们现在看这个照片啊，正对它的右边就是厨房，就是烧烤的，就跟我们北京烤鸭一样，就是烧炭的。然后它因为肉食嘛，它也就是很多都是直接烤出来吃。 那除此之外还有叫做玛利亚农场酒店，这边有一个托儿所。 对对，刚才磊磊说过了，就是他只提到了四季酒店，但是四季酒店的价格它并不是每一个人能接受。那么这个玛利亚农场酒店它就偏大众一些，这个酒店价格它也有一个托儿所，设施相对来讲会简单一些， 这也不错呀，感觉是吧。 他是有老师的，他不是说你放在我就服务人员，他是专业的这个就是幼儿老师来陪你做游戏。当然了， 我以为就是把孩子寄存处呢。并不是， 孩子有情绪的嘛，他也需要有人陪他的， 照顾嘛。 对对，而且就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哎呀，我的孩子就只能讲中文怎么办？其实小孩子的学习能力是我们大人就是远远就是想象不到的强， 根本就不需要语言， 对，根本就不需要语言，他一去可能。 20分钟就跟来自全球的这小孩都混到 打成一片了， 打成一片了， 比你们父母强多了。 对， 啊、还害羞呢，就他根本就不害羞。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小朋友他只要你把给他这个环境，他很快就能融入进去。 没错，没错。来，继续来看看四季，好吧？ 嗯。 哎呀，这个包儿倒是不错呀。 嗯。 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会上去，是不是？ 对对对。 四季的话，一般通常一晚上得花多少钱？ 最基础的房间是1380欧元起。 几晚呢？ 一晚 啊， 人民币1万块钱 吧，多欧元啊， 对，一万出头吧， 万多， 然后一个晚上，而且是连像冬天的时候连订三晚，应该四季应该是四天三晚，然后现在如果预定圣诞节前后到元旦已经全部没有房了， 那个、 包括高。就是高级套房， 都满了， 6800欧元一个晚上。 哎呦我的妈呀，真是吓人！我们来看下个地儿哈，看看这个整个的夜景吧。 对， 让我们再沉醉一下，看看你这1000多欧一晚这个酒店钱值不值得？ 嗯、 你看着这景就觉得值得了。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小，它就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小镇，但是它除了有3家米其林星餐厅，还有9家5星级酒店、6家4星级酒店之外，每年就是还举办了大大小小400多场活动赛事，而且还有一个点是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出行习惯，它有超过200家的名牌店，包括爱马仕、劳力士，然后这个。 就是买的地儿呗，还是有的。 对，还是有的。就这个就再往这是其中的一个广场。 嗯。 其实就在正前方的那个灰色木屋，那再往右走，那就是基本上就是名牌一条街。 嗯。 这是圣诞点灯。 哎，所以你看到整个的这个氛围啊，就是两个字儿热情。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都很热情。当然我们也得这个花钱花到位了才行啊，所以说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旅行预算花在刀刃上，哪怕咱们一年就出门出这一趟啊，也要这个好好的去盘算一下该怎么样去把这样一次旅程给它搞完美才行啊。那么我们想问问看，最近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个团期给到我们，能不能够让我们享受到你们的一些什么样的价格，或者该怎么样能够更加合适的参与到，或者跟邀约一块儿去来一次这样的旅行呢？ 如果大家就是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其实直接在后台回复梅杰夫，我们的那个后台服务人员会给大家发送梅杰夫的这个旅行套餐。 嗯， 从12月的中旬， 12月11号开始， 一直 到4月， 次年的4月。 其实只要那边能滑雪，我们就是都可以来安排客人去，因为我们邀约是做高端定制，2位客人或者1位客人都可出行。 嗯， 那完全是根据客人的时间来定制这个行程。刚才也有分享过，滑雪只是一部分，包括其他周边，因为梅杰夫属于法瑞意的交界，那其实这3个国家都可以有连线去玩的很丰富的行程。 对呀，你包括像各种各样的行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国家的不同的景色进行一种串接，对不对？包括你像有这样的一种山川河流的景色哈，有这样的一种阳光通透的质感，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在世外桃源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还有像是好小朋友们也可以来玩玩绘画，对吧？在业余时间跟这个当地人们来一块玩玩攀岩啊，还有可以看看他们这样个当地的新年的这种节日啊，一些唱诗的过程，以及像是一些现场的音乐演出都会有。那么此外，刚刚我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听到你们俩也说到了一个词儿，就是热气球。热气球一般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话都是以土耳其呀、澳大利亚呀比较著名一些，这儿也可以玩热气球是吧？ 对，我觉得就热气球吧，它在我们这儿看来它就是一个很单一的一个体验活动。我并不说其他的地方不好，也许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讲体验的活动没有那么的丰富，所以才把这个就是显现的好像特别有名，但当然也跟景色有关啊。在梅杰夫其实这就是众多的这个体验项目中的一个啊，然后春夏秋冬去看的景色哪怕是一个地方它都是不一样的。 你看整个这个景色，其实这是在夏季啊，就是、 这在夏季， 山就是整个是绿的。 对， 到了冬天的话，山变成了那白色。 因为他看到的是勃朗峰的全景。 对 对 对 对, 对， 在远处看的话，当然你可以看到颜色的一种变化。嗯、那山下就是绿的，越往上你就会变白。 对、 嗯，但是如果在球这个篮子上面往下看的话，又不一样了。 对， 那些豪宅们哈、啊，就让你尽收眼底了。 哦，有，就是那个有一个俄罗斯的土豪去那买了块地，然后建了一个就是像双子塔一样的，就是别墅。那个顶层可以就是停直升机。 嗯。 然后我们也可以提供从日内瓦机场到梅杰夫的直升机服务啊、 哦， 这个其实不贵。嗯，直升机说大家觉得哇好贵，离我好远也，其实没有。如果你们去梅杰夫，可以通过我们来预定直升机从日内瓦接机，就直接从机场飞到梅杰夫，15分钟就够了，而且价格是1650欧元，是5个人 啊，这很方便啊。 对， 就5个人可以拼一架直升飞机喽，行李什么的一块走。 对，一家人，比如说上有老下有小，那就5个人， 一大家子。 因为冬天的时候，如果说是晚上到的话啊，如果开夜车，其实还是挺危险的。 当然。 对，所以直升飞机，如果是接机，应该是200到300欧，看是订哪个酒店提供这个服务。如果是直升飞机，其实是非常非常方便，而且它又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而且你要在白天飞的话，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 对。整个勃朗峰，整个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脉、景色都尽收眼底， 这个、就成了一个景点的服务了啊！ 对， 都已经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这么简单，对吧？太好了！那这样，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则视频，看一看梅杰夫冬季能够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别样体验，来让我们再次大饱眼福吧。真的是不想把这个视频这个结束哈、啊，也有另外有一种想法，叫做不想上班啊，只想放假。所以说，通过这些个视频，让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梅杰夫这个地方啊，堪称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后花园，是个度假的圣地，是绝对是这个名副其实的啊。那么当然，我们说去这一趟。啊，这么多天肯定是10天以上的哈、啊，那应该怎么玩？肯定不能够就在一个地方吧，对吧？那么最后还有5分钟时间，我们来去说说看，在周围我们应该怎么探索一下？比方说我们可以去到瑞士啊、法国的内陆啊、意大利啊，该怎么玩？来， 想一下比较实用的连接周边国家的攻略。那其实大家也知道了，梅杰夫是属于法国的境内的。那我们来到法国，如果 就是您是第一次到法国的话，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和巴黎连在一起玩。 嗯， 大巴黎刚才佩佩也分享过，就是他如果自驾过去要6个小时，那我们会在中间建议经停一站。那这个地方就是勃艮第大区的地戎，地戎是勃艮第的首府。那勃艮第出名在是它的红酒，很多客人就只知道波尔多这个南法的这个红酒区，其实勃艮第也有世界上最昂贵的罗曼尼康帝这个品牌的酒。 对， 所以其实可以在勃艮第大区来进行游览，最后在巴黎疯狂的买买买。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路线。那其次呢，如果我们连线也可以连接意大利，因为离米兰非常近嘛，大概开车也就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然后就可以到达米兰。那如果你来到米兰，如果就是不想只局限于购物，那其实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就是接着往南进行您的行程。 不，我们只想购物 那就在米兰买吧，毕竟是时尚之都，可以够你逛个2-3天都没有问题。 米兰因为很小一个城市，所以说很好逛啊，完全用走就可以了，不需要任何的交通工具。嗯， 选一个市中心的酒店，然后就是基础景点也不用再看了，因为可能都去过了。 嗯， 那就再买买。那我最推荐的行程其实是连接瑞士，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交通是日内瓦进行进出点，那我们可以就是还回到日内瓦，由日内瓦来开启这个整个的瑞士行程，最后从苏黎世离开。因为日内瓦和苏黎世一东一西是瑞士的两个航班的进出点，所以这两个点也是最方便的。那瑞士其实我们即使不滑雪也会有很多的景观可以玩，包括冬季就是也会有高山湖泊，但它的高山湖泊不是夏季的那种感觉，是可能远处是雪山，然后湖在你的眼前这样。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个小镇叫因特拉肯，然后上面里面最著名就是少女峰，这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因特拉肯这个地方它其实名字就取决于两湖之间这个湖景。到冬，我也是差不多冬天去的嘛，其实湖景也是别有一番冬天的韵味。然后也可以到少女峰，少女峰它是阿尔卑斯山的最高的峰，所以也是很多中国客人热衷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没错， 那最后就回到苏黎世进行购物了。 我明白了，你们这个线路等于是从日内瓦进，然后日内瓦进完了以后再到这个梅杰夫待那么几天，然后再到意大利，然后再从意大利南，从南往北走，再回到因特拉肯，然后经留森回到苏黎世，往北从北边出去， 对， 这么一个流程。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行程，其实简单来说完全可以只选一个地方。比如10天我在梅杰夫度假5天，那我剩下的5天只去地戎和巴黎，或者我只去米兰和米兰周边的一些城市，或者只到瑞士，就是因为我们还是想、 深度一点， 对，深度并且轻松一点，来实现这个度假的这个目的。 哎，太好了。所以呢，有任何的想法的话，我觉得应该赶紧啊，你要去行动起来了，是吧哈，趁着这个马上啊，双十一好像刚刚花过一波钱了，是吧？ 双十二 不许花钱了哈，我攒着啊，攒着，然后呢，咱们花在旅游这儿，好不好？我们来给自己留一点旅游预算，求各位了哈。那该怎么能够联系到你们呢？还是应该去截图这个二维码，来关注耀月这样一次邀约新旅行。那今天呢，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二位嘉宾叶佩还有蕾蕾，那应该跟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再来去好好的推荐一下这样一次行程的最大亮点，给你们一人10秒啊，来。 我觉得就是蜜月加亲子，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有了孩子之后就觉得出门特别不方便，其实很有可能就是目的地没有选好。 太好了啊，这个总结。来， 我比较希望为大家种草的是一种非常高端的生活方式，来真正体验欧洲的冬日的生活。 非常感谢二位来宾，那今天我们节目的左右巡航旅行单元到这里也先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热情收看和收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课，也希望您继续收听。 1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